第122章，监考官154，下。三个小时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熬完禁闭，游火和秦鸠敲开了154和922的房门。922去楼下餐厅吃午饭了，刚好给了他们聊天的时间。154这次没再吞吞吐吐。 从哪里说起呢？我想想，要不还是从头吧，不然我怕越说越乱。我其实只能算是系统的一部分，还是被割弃的一部分。 当年系统藏在游惑和楚月的眼睛里，通过他们来培养人的特性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让系统以人的视角不断学习升级，以期待达到高度智能化。这种做法其实是有用的。最初的最初，系统其实不是现在这样。系统在某些瞬间会表现出一些人情味，甚至在做某些选择的时候会受到人性柔软面的影响。一旦掺杂了非理性的东西，选择的结果就变得有风险，紧随而来的就是偶尔的懊恼与后悔。系统的特性让他本能地排斥这些，于是这种情况没维持多久，系统就毅然决然地把人性柔软面剔除了。这个被剔除的部分就是154。 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以垃圾程序的形式存在着，在系统核心区的备份站里。你们可以把那里想象成电脑的回收箱。 在回收箱的时候，154是被屏蔽的状态，接收不到外界的任何变化。直到三年多前，游惑和秦鸠第二次试图摧毁系统。 你把我从备份站里面放了出来。 我？秦鸠毫无印象。所以你就是传说中的修正程序？154愣了一下，摇头说： 修正程序？我不是。据我后来的了解，你们是留了一段修正程序作为后路，主要是你利用权限方便弄出来的。 154对游惑说： 确实是一个好东西，不过你们要做的事情风险太大了，或许是觉得单一保险还不够。总之，你把我从备份站里放了出来。 154对秦鸠说。154从垃圾集中处移出来之后，怕被系统主体察觉，悄悄躲藏在系统内最鱼龙混杂的地方，休息处。然后就得知考官 A 被系统除名，001生死未卜，在疗养院吊命。 我在休息处躲藏了一个多月，然后意识到最好的伪装就是把自己变成考生，进而再变成监考官。 所以154找了个机会，跟着休息处的一波考生进了考场。考试对154而言其实不麻烦，它的存在就是全场最大的挂，因为系统的根本规则在保护154。系统设计的考试总不能搞死系统自己。154故意把自己控制在最中庸的水平，不像曾经的秦鸠或者现在的游惑那样扎眼，但又能算一个优秀考生。于是154又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监考。秦鸠一醒，154就把自己插到了001的组员名单里。这是154表达友好和感谢的方式。当监考，他依旧讲究不出头也不拖后腿，选了154这么个简单平淡的排名。154骨子里既有系统规则化的一面，又有从游惑楚月那里学来的东西。托这一点的福，失忆后的秦鸠看他还算顺眼，于是慢慢的154有了两个同伴，001和922。一个是上司，一个是同事，性格都和自己天差地别， 但他们相处得不错。154的身上人味越来越重，系统的痕迹越来越轻，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会哭会笑的完整的人。这三年你怎么从来不提？秦秋问。不只是没提，甚至一直没有表现出任何异状。 老大，你讲点道理，有记忆还好，你那失忆的状态，我要一上来跟你说我是系统的一部分，你下一秒就要把我变回垃圾程序吗？ 秦鸠想了想，居然觉得真有可能。毕竟秦鸠从不掩饰自己对系统的反感和针对。 不过不止因为这个，还因为那时候我只是空有一个名号，不敢动什么权限。 为了不被察觉清除，154和系统主体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切断状态。这种状态下他没有系统权限，就是个完完全全的普通人，顶多知道的事情、记住的规则比常人要多。后来154发现秦鸠和游惑虽然行动失败，却给系统留下了诸多隐患，越来越多的 bug 出现在系统中，就像他们埋好的不定时炸弹。借着 bug 的掩护，154开始试着动用一些权限，但依然很小心。 我不能确定这些权限能带来多少帮助，也不能确定你们再来一次一定会成功，所以我始终在犹豫。哪怕刚刚在禁闭室我都还在犹豫。我当然可以帮你们，也一定会帮你们，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害人还是救人。 154见过太多太多死亡了，除了作为垃圾程序的那段时间，系统里死去的每一个人他都记得。他不希望在秦鸠游惑的身上再见一次。房间里安静了一瞬，许久之后，秦鸠忽然开口说： 其实没什么区别。 什么？ 这世上有什么事不是冒险吗？在我看来没有，不是冒当下的险，就是冒以后的险。 秦鸠不紧不慢地说： 所以你不论选哪样，本质都差不多，就看哪条路上遗憾更少了。 秦鸠顿了一下，又牵着嘴角笑起来： 这可能是疯子的谬论，但友情建议还是试一下，摧毁系统这种事，不试几次多可惜，试了还有摧毁的可能，不是那就永远困在这里了。 154还在沉默，游惑忽然开口： 你其实早就选好了。 154一愣： 什么？你早就在动手帮忙了？我第一场考试就是你们在监考，这么多场下来兜兜绕绕总会碰到你们，你别告诉我只是随机和巧合，我没有这种手气。154倏然没了声，是，他其实早就选好路了，只是走得如履薄冰，生怕一个莽撞会害死这群人。房间重归安静，秦鸠没有催促，游惑也没有。半晌过后，154终于开了口：我的权限依然有限，不可能做得太出格，一旦让系统主体注意到，后果很麻烦。秦鸠点了点头： 能让我立刻想起以前的事吗？ 不太行。 那能把我们送到特殊区吗？我自己撤销。 现在不太行。 我禁闭室里的那片废墟是核心地吗？送到那里也行。 154彻底无言以对：要不我还是反悔吧。154木着脸说。秦鸠笑了，游惑突然开口：考场开屏蔽行吗？154总算碰到一个范围内的活过来说：全考场不行，太显眼了，在主系统眼里就是无数考场中间突然黑了一大块，他瞎了才会注意不到的，但小范围是可以的。我帮你们开了一栋房子的屏蔽，这样你们有事商量也方便。 直接把我们几个屏蔽掉，这样说什么都方便。 也行，这样黑点还比房子小一点，这虽然算是一个小忙，但却比什么都让人放松。还有一些随机性东西还可以帮忙动点手脚，至于你们说的核心区，我再努力努力，现在我只要一接近那些地方，系统主体肯定会直接报错，这比你们自己摸过去还要危险。得想个办法让主体对我放行。说到这个，游惑又想起了那个修正程序。如果带着修正目的呢？154啊了一声，拍手道： 啊，修正可以，如果能带上修正程序，我就以发现漏洞自我修复的理由强行开导。但是你们那个修正程序在哪里？ 你也没法找到它。 嗯， 我找人容易，找程序难，因为整个系统主体无处不在，存在感太强，在系统里面找程序就相当于在海水里面找某一滴水，你们都比我找得容易，而我无从下手。 154为难的摇摇头， 可能跟我当初一样吧，也藏在哪里了。如果休息处或者某个考场出现 bug 或是一些突然性的紊乱，你们就多留意一下，要么就是你俩留下的隐患，要么就是修正程序所导致。 眨眼的功夫12点就到了，系统的通知响彻在小楼中，惊了154一跳。 第二阶段考试即将开启，请监考官将相关考生送往考场，请监考官立即将相关考生送往考场。 三人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。 走吧，我现在听见系统的声音手都抖。 154说着率先走向门口，游惑和秦鸠跟在他后面。握住门把手的时候，154忽然想起什么，顿住了。怎么了？ 没有，就是忽然想说，你俩真的疯？你们就不怕我真的是系统本身吗？就这么问上门来？ 还行吧，我在赌。 赌什么？ 赌我挑朋友的眼光。朋友这个词对154来说比什么都重，尤其在袒露身份之后，这说明对方把他当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一个完整的人。154笑了一下，他看了游惑和秦鸠一眼，又在开门前返回棺材里。 92那边，我回头找个机会告诉他吧。 154一本正经的说瞎话， 我怕那傻子吓哭了。时间到了，老大，我带你们去考场。 154公事公办的说，一如往常。